是真心或谎言，只有你自己了解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我唱的太多感情，不要以为我故意，是我太过想你。也许这城市太多噪音，也许你听得太多叹息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不能够让你清醒。我想问你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够像音乐不擦点？因为能够诚恳直接，看你的脸真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？为什么不能爱得不擦点？热闹的东西容易流行，我想的是否有点过时？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清澈，想不擦点就会变成越来越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像音乐不擦肩？因为能够诚恳直接，看你的脸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？为什么不能来到不擦肩？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生活 情的人就是你的未来。笑颜，你可知人情冷暖？你可知世事艰险？天真是一种罪，在你承认的世界，生活不再风花月，爱是一心辛苦苦随便受一种来的钱，让不成熟的都快成长吧，让成熟了的都快开放吧，这世界太快了，它从不等待，让我们很尴尬。快去手忙脚乱吧，快去勾心斗角吧，可别像隔壁老张日爱弹琴成一晃，让不成熟的都快快的成长，让成熟了的都疯疯的开放，这世界太快了， 想什么？想你在。

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看一个重口，忘记一个错。为了爱与梦，会值得。看一个重口，换心情的风，让彼此未来流动。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 看到梦想，幸福。

瞬间，也等于到永远。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。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无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 受这好奇，答